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七十集，唐默走了一公里后，太阳渐渐西垂，东边的天空中出现了一轮弯弯的细月。走到一半，唐默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平安夜。今天是12月24号，平安夜。早知道可以在商场里多待一天，明天再走也无所谓，唐默随便地想着。正当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一阵微风吹来，唐默停下脚步。这时，一道明快欢乐的音乐声在整个上海响起，成百上千的童声一起吟唱高歌。唐默浑身寒毛竖起，他快速地转过身，看向那座悬浮在黄浦江另一端的黑色巨塔。一首欢快的圣诞快乐歌结束后，黑塔清脆的铜声响起。 叮咚，华夏区开启圣诞平安夜惊喜副本，3分钟后，全华夏区玩家进入副本，开始游戏。叮咚，华夏区开启圣诞平安夜惊喜剧本。 一共播报了3遍，响亮的铜声在华夏大地不断的回荡。播报完之后，黑塔停顿了片刻，还是那个没有声音起伏的铜声，但听上去似乎有一丝难以觉察的幸灾乐祸的味道。他大声地告知全华夏玩家， 叮咚，圣诞快乐。 一句充满恶意的圣诞快乐祝福后，遥远的西方，夕阳完全垂落到地平线下，最后一丝光线消失在天际。平安夜开始了。唐默立即开始检查自己的东西，确认小阳伞和大火柴都在自己身上，接着他快速地跑向了50米外的一家便利店。店里的东西早已被人们翻得东倒西歪，货架上的食物和水也全部被抢光。唐默在店员的抽屉里找到了一把用来削铅笔的美工刀，然后再找到了2块电池。他从李斌那儿得到的手电筒已经用了很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没电。为了防止接下来进入的副本和大鼹鼠的洞穴一样漆黑阴暗，必须准备好电源。当这一切全部准备好后，唐默便看向便利店墙上悬挂着的钟。秒针哒哒地行走着，一点点地滑向12的位置。当3分钟的时间到来时，唐默屏住呼吸，做好准备被拉进副本。然而下一刻，秒针咔嗒一声指向了下一个位置。唐默心中一顿，他站在漆黑无人的便利店里，目光凝聚在墙壁上的时钟上，秒针还在不断地走着。唐默默数了一下心里的时间，从黑塔宣布3分钟后华夏区玩家进入副本后，他就开始倒计时。进入便利店他花了1分半的时间，找东西再花了1分半，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分钟，唐默没有被拉进游戏副本。他站在原地等待了一会儿，时间又过去了1分钟，他还是没有被拉进副本。唐默从背包里取出了小阳伞，走出便利店。唐默开始往回走，这里距离阿塔克组织所在的商场只有2公里，他想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和他一样没被拉进副本，还是只有他一个人 被留在了副本外。唐默走得非常快，他的手紧紧握着小阳伞，时刻提防四周可能出现的敌人。就在他走到之前的那个十字路口时，突然一道烟花爆炸的声音从天空中传来。唐默抬头看去，一朵硕大的彩色烟花在黑色的夜空中炸响。这朵烟花似乎由五个不同的小礼花弹组成，它们飞跃到了天空的最高处，如同五颗从地面飞向天空的流星。它们飞得越来越慢，当飞到离地面近千米的位置后，五朵礼花弹忽然炸开，绚丽的烟花从礼花弹中绽放开来，以黑夜为画幕，勾勒出了一幅大头人像。浓密的白色大胡子，红色的羊绒尖帽子，一朵嵌在帽子顶端的白色小球。烟花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圣诞老人的大头形象。这一幕映在了上海范围的每一个玩家眼中。当圣诞老人的烟花图画渐渐消散的时候，一个爽朗响亮的笑声从天空中传了出来。唐默心里咯噔一声，他忽然明白这个声音到底意味着什么。只见四头驯鹿从圣诞老人的烟花头像后飞速出现，一头撞散了这即将消散的烟花。 孩子们， Merry Christmas！ 四头驯鹿拉着一辆金光闪闪的红色马车，撒开四蹄在夜空中奔跑着。他们奔跑在城市的上空，一个穿着红色圣诞服的白胡子老头站在马车上，双手拉着缰绳放声大笑。他一边哈哈大笑着，一边挥舞手臂，向地面上倾洒许多星星点点的耀眼光芒。圣诞老人的马车速度极快，不一会儿就穿过了整个浦东，越过了南浦大桥，驶向了浦西。天空中数万颗星星一样的光芒宛若雪花落向地面，当它们坠落到地面的一刹那，星光大作，耀眼的光芒刺穿苍穹，一束束白光拔地而起，连接向天空。与此同时，一道清脆的童声在整个上海响起。 叮咚，触发支线任务一，寻找圣诞老人留下的圣诞树树枝，30分钟内进入圣诞平安夜惊喜副本。 这个声音是在全华夏同时响起的。在此之前，华夏区的每个黑塔附近都出现了一个圣诞老人，将白色星光洒向大地。唐默几乎是在听到任务提示的一瞬间就飞快地转身跑向那个距离自己最近的星光坠落点，但他再快也还是慢了一拍。他赶到现场时，一个17、18岁的眼镜男孩一把捡起了落在地上的白色小星星。那个男孩的手碰到小星星的时候，白光消散，变成了一根小小的树干枝丫。这男孩看到唐默，警惕地看向他，不过他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小男孩拿到树枝后，他的身体逐渐变淡，最后慢慢消失在了空气里。这或许就是成功进入副本了。唐默一眼都没多看，转身又跑向另一个星星坠落的位置，还是被人抢先了。唐默一连跑了十几个地方，有时候才跑到一半，那道冲天的白光就消失了，这说明有人捡到树枝，成功进入了副本。有时候刚跑到，就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玩家进入了副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只剩下最后五分钟。唐默跑进一家工厂，在这工厂前地上，一颗小星星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周围没有其他玩家。唐默的双目一亮，加速跑过去。 就在唐梦的手快要触碰到这颗星星时，他猛地缩回手，一只锋利的精铁回旋镖出现在唐梦刚才伸手的位置。如果唐梦没有及时收手，那么此刻他的手已经被这只回旋镖切断了。唐梦转头向左侧看去，只见一个穿着驼色风衣的年轻女人正冷冷地盯着唐梦。她右手一抬，嵌在地上的回旋镖漂浮起来，嗖的一声回到了女人的手上。两人隔了10米的位置，死死盯着对方。下一秒，两人一起行动，唐默喊出咒语，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挡在自己的面前。这女人挥舞起锐利的回旋镖，在空中划出一个180度的大弧形，从唐默的背面攻击过去。唐默甩开小阳伞挡在身后，回旋镖用力地撞了上去。唐默向后倒地一步，离圣诞树枝更远了。女人一手挥舞着回旋镖，一边快速地跑向小星星。唐默抓着伞柄不断地挡住回旋镖的攻击，粉色的小阳伞与精铁回旋镖相撞，发出砰砰砰的撞击声。唐默一手撑在地上，侧身躲过了回旋镖的攻击，同时啪嗒一下收起阳伞，头也不回地向后刺了个回马枪。女人已经快要拿到小星星了，可她没想到唐默在应付回旋镖的时候还能抽出精力攻击她。女人一时躲闪不及，肩膀被尖锐的伞尖划出一道血口。女人恼怒至极，专心使用异能指挥回旋镖再次攻击唐默。唐默直接不顾形象地在地上打了个滚儿，一把抓住了小星星。女人着急地说： 你 砰，唐默撑开小阳伞挡住了那只飞向自己的回旋镖。唐默淡定地收起了小阳伞，看向那个站在不远处的风衣女人，后者气得满脸涨红，可时间不等人呐，她只能狠狠地瞪了唐默一眼，转身跑去下一个星星坠落点。唐默的身形渐渐消散，他听到自己的脑海里响起了黑塔的提示声： 叮咚，支线任务一已完成，成功进入华夏二区第419号圣诞平安夜惊喜副本，玩家数据加载完成，副本信息载入完毕。 一道刺眼的白光从眼前闪过，唐默睁开眼，整个世界被白色的光芒环绕，他在睁眼的一瞬间就握住了小阳伞的伞柄，随时提防大鼹鼠那种突然冲出来的杀人的怪物。但渐渐的，白光消散后，唐默看清了这个副本世界的模样。这是一个长约10米、宽约5米的白色世界，地面被平均分成了4块，构成4个长5米、宽2.5米的空白格子。唐默所站的位置是最右侧的白色格子。唐默看向四周，在他左边的3个格子里也站着3个人，他们4个人站成一排，唐默在最右边，他的左侧是一个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年轻男人，再左侧是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人，最左侧的格子里站着一个中年男人。4个人看到对方后都警惕地盯着其他3个人，握紧了各自的武器。正在这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4个人全部看向发生的地方，只见他们面前好像有一堵白墙正在升起，露出了对面的情景。唐默仔细地盯着这堵正在上升的白墙，心想， 原来这不是一个白色世界，是一个分裂开的世界，那这堵墙的对面。 唐默暗叫一声不好，再看向对面，果不其然，在白墙的对面有4个人也站在另外的4个格子里，与唐默4人相对。这个白色世界终于展露在8名玩家的视野中。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